攻读马加伯煞第二章。那时若望的儿子西莫盎的孙子属于约阿黎布家的司祭马塔提亚起来，离开耶路撒冷，迁居摩丁。他有五个儿子，即若瓦又名加底，西蒙又名塔西，犹大又名马加伯，厄雷阿撒尔又名奥拉，约纳唐又名阿福斯。他看见在犹大和耶路撒冷发生的血胜的事，便说：可怜的我呀，难道我生在世上是为看着我的民族沦亡，圣城被践踏？当圣城落在敌人手中，圣殿落在外人手中时，而袖手旁观吗？圣殿好似成了一个被轻贱的人，光荣的器皿被强掠劫夺，婴儿在街市上被屠杀，青年丧身敌人刀下。哪一个民族没有占领过这国土，没有来劫掠分赃？城内一切点缀全被洗劫净尽，昔日的自由城今日为人所奴役。我们的圣所，我们的华丽，我们的光荣都成了一片荒凉，受外族人的侮辱。我们还活着做什么？于是马塔提亚和他的儿子都撕破了衣裳，穿上苦衣，悲哀非常。君王派来强迫人民备教的官吏也来到了摩丁城，勒令人祭神。有些以色列人附和了，但马塔提亚和他的儿子却一致反抗。君王的官吏对马塔提亚说：你是这城的首领，有面子又有势力，还受儿子兄弟们的拥护。如今请你首先前来遵行王的谕令，如同各国的人、犹大居民以及留在耶路撒冷的人所做的一般。这样你和你的儿子就算是君王的朋友，你和你的儿子可以荣获金银和各种恩赐。马塔提亚高声回答说：即便所有君王国土中的人民都听从他，背弃了自己祖先的教理，服从王的命令，我和我的儿子以及我的弟兄仍然照我们祖先的盟约去行，绝不背弃法律和教规，绝不听从王的谕令而背弃我们的教规，或偏左或偏右。他刚说完了这些话，正有一个犹太人前来，当众在摩丁的祭坛上祭神，全照王的谕令。马塔提亚一见，热情勃发，五内俱焚，要照法律发泄易怒，于是冲上前去，把那人杀死在祭坛上，同时也把迫令人民祭献的王吏杀了，并把祭坛拆毁。他对于法律这样热诚，完全像提乃哈斯对撒路的儿子齐莫里所做的一样。于是马塔提亚在城内高声喊说：凡热心法律、拥护盟约的，请跟我来。接着，他和他的儿子把所有的家产都留在城里，逃到山中去了。那时，有许多拥护正义正道的人，也都逃到旷野里去居住，将子女妻室、牲畜也一同带了去，因为大难已临头上。其实有人报告王吏及驻扎耶路撒冷达卫城的军队说，背叛谕令的那些人都隐藏到旷野山洞里去了。于是大队人马前去追捕，到了那里摆好阵势，在安息日那天向他们宣战。 说，到现在为止，若你们出来遵从王命，还可以活命。他们回答说，我们不出来，也不遵从王命，亵渎安息日。敌军立即攻击他们，但他们不向敌人还击，也不抛石，也不堵塞藏身之处，只说，我们众人情愿无辜而死，有天地为我们作证，你们杀害我们极不公平。王军于是在安息日那天攻击了他们，他们和他们的妇孺牲畜都被屠杀了，人数约有1000。马塔提亚和他的朋友一听说此事，都十分悲痛，彼此商议说，若大家都像我们的弟兄所行的一样，为保护自己的性命和教规，不还击外邦人，那么人很快就要把我们从地面上消灭了。于是在那天大家决定，即便人在安息日来击我们，我们也应还击抵抗，免得我们像我们的弟兄都死在洞中。当时哈希带党派的人也与他们会合，这些人都是以色列的勇士，甘心为法律舍生的人，还有逃难流亡的人都同他们联合支持他们。于是他们便组成军队，发奋攻打罪人，怒袭叛徒。其余的人都逃往外邦人那里为求安全。马塔提亚和他的朋友便到处巡行，拆毁祭坛，凡在以色列境内遇见未受割损的孩子，便强迫他们割损。此外还扫荡了暴徒，在历次战役中都很顺利，如此保障了法律，摆脱了外邦人及国王的控制，不让恶人得势。马塔提亚临死时对他的儿子们说，现在是傲慢暴横得势，也是灾难和仇恨的时候。孩子们，现今你们对法律更应热诚服膺，因为我们祖先的盟约舍生致命，要怀念祖先当日所创的大业，这样才可获得无上的光荣和不朽的芳名。亚巴郎不是在受试探中显示了忠信，才算他有义德吗？若瑟在患难中遵守了诫命，然后才做了埃及的主人。我们的祖先皮乃哈斯因为热诚才获得永为司祭的盟约，若苏厄因满全了天主的命才做了以色列的民长，加勒布因在会众前作证才在此地获得了产业，达维因慈悲为怀才承受了勇士的王位，厄利亚因热爱法律才被接升天，哈纳尼亚、阿撒里亚、米沙尔因着信赖才得拯救免受火烧，达尼尔因心中纯洁才蒙拯救免于狮子的口。你们要世世代代这样存想，凡是仰望他的绝一无所缺。不要怕恶人的议论，因为他们的光荣要变成粪土蛆虫，今日飞黄腾达，明日即为黄化。人已归于灰土，他的计谋也云消雾散。孩子们，你们要刚强不屈，遵守法律，法律必使你们蒙受光荣。你们的兄弟西蒙，我晓得他是具有超见的人，你们该常听从他， 他该接你们父亲之位。犹大马加伯自幼奋勇，他该是你们的将领，作战攻打异族。你们应召集所有遵行法律的人来跟随你们，为百姓复仇雪恨。应反抗异族，应遵守法律的规条。他祝福了他们以后，就归到他亲族那里去了。死于146年，他的儿子们把他葬在摩丁的祖营里。全以色列为他沮丧、致哀。